在寻找一个依靠和一个拥抱，谁替我祈祷，替我烦恼，为我生气，为我闹， 幸福开始有预兆，缘分让我们慢慢紧靠，然后孤单被吞没了，无聊变得有话聊，有变化了， 瞧着我长睫毛，是你最美的记号，我每天睡不着，想念你的微笑，你不知道你对我多么重要，有了你生命完整的刚好， 小酒窝长睫毛，迷人的无可救药，我放慢了步调，感觉像是喝醉了， 终于找到 当中的林俊杰很有女人缘，像他的作品集《他说》收录的都是他写给女歌手的歌曲，而且一些对唱情歌也是传唱很广，比如说和金莎的《被风吹过的夏天》《期待爱》等等。那么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首非常甜蜜好听 JJ 和阿萨合唱的《小酒窝》。这张 JJ 鹿和许巍的《爱如少年》也都获得了十年前2008年中歌榜的年度最佳专辑大奖。下面带来的是收录在李宇春迷你专辑《少年中国》当中这首《差生》。不被看好的差生，他们梦想的实现才更有逆袭的这样一种励志感觉。凭借这张唱片，李宇春也再度获得中国榜的年度最受欢迎女歌手大奖，而这首《差生》也是李宇春第一次尝试作词和编曲。 看着黑板上嘲笑我，怎么就这样？哦，傻傻的模样。我知道要争光，却总是受伤。 深的夜伴奏哭红的眼，放着心愿只守月光的脸，爱的昨夜反正我想看不见，等钟到了七点就是明天，恰似相识走在梦